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星期一嘅呢一个九点到十点钟咧，都会有周少祥祥哥喺度嘅。早晨，祥哥。 早晨，祥哥。 早晨，喂，早晨，你好。 系啊，讲起环保咧，或者讲起即系心灵啦，心灵嘅治疗咧，其实祥哥讲好多噶。尤其是喺我哋嘅节目嘅部分咧，佢主要集中讲呢两个部分。咁有时咧就讲下啊，啲病啊嚟自点样边一方面噶。咁祥哥就好主张嗰个嘅理论，就系话，佢觉得咧，如果你个人有问题咧，即系个心有问题啊，好多个病就会因应住咧就出现噶啦咁。咁所以今日咧，祥哥佢亦都送咗一本书俾我啦，一阵就会讲下呢本书佢自己即系去设计啦，无论个封面我都估到 啊，系啊，可以摆手袋度睇嘅，成日都 pocket book 啊，你叫啲口袋书啦咁，同埋咧嗰个嘅即系入边啲好图咧，都系佢画噶，好靓啊！咁一阵我哋可以讲下呢本书啦。但我祥哥见到你今日带咗单新闻上嚟，谂住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你知唔知你屋企咧有一样嘢令到你会黐肥噶？有一样嘢咧就会令到你成日周身唔妥啊，全都系咁嘅咧，有瞓得唔好嘅咧， 黐肥 嘅，系咪啊？ 我都冇谂过， 唔食得噶系嘛？ 唔食得嘅， 即系家私嚟嘅，应该系。 嗱，嗰样嘢咧就系叫做街灯。 街灯， 街灯啊！你屋企冇街灯啊？不过咧，你嗱，我问你夜晚啊，即系我成日问呢个问题。你寻晚瞓觉嘅时候咧，今朝两点钟咧，你个睡房有几暗，有几光，有几黑啊？不如咁问你。 因为我听过祥哥讲咧，佢话太光咧瞓觉对身体唔好嘅，咁我就自此就拉晒窗帘 拉晒啦， 尽量有可能嘅情况之下咧，令到间房有几黑得几黑。 我都好厚嘅遮光布， 系咪真系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咧？ 都系噶， 差唔多落唔到床嗰只。 接近接近， 咁咧你就100分啦。 系 原来咧而家美国发生一个新嘅浪潮啊！ 咩事啊？ 嗱，世界上有一样嘢叫 LED 灯， 系啊系啊， 系咩嚟噶？解释俾我哋大家听。 我净系知系悭电啲啦，据讲又环。环保啲啦，寿命有长啲咁咯，其他我就唔知啦。 嗱，以前咧初初我哋又系用啲灯胆噶嘛， 钨丝灯胆， 钨丝灯胆就相对嚟讲系比较耗电量大啦，同埋好热噶嘛。咁后来就有光管啦，后来就有嗰啲悭电胆啦，所谓啦，而家出埋 LED， LED 咧就系而家咧，你睇下我哋最近啲红绿灯啊。就改晒嘅，其实系向 LED 嘅， 系啊系啊。嗱，美国咧而家咧就有10%嘅街灯咧已经改咗 LED 啦。我所以我就周围而家问下香港有冇 LED 街灯咧吓，好似未有。我估都嚟噶啦，因为而家全世界都点解用 LED 用做街灯咧？有三个原因嘅，一个咧佢就系悭电， 系 悭咗几倍嘅电，咁啊都系钱嚟噶嘛， 系都环保。 第二咧就系佢好耐都唔使换胆啊，等于悭人工咯，系嘛。第三咧就系咧，佢啲光源即系打出嚟咧，系靓啲嘅，即系靓啲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控制到啊，同埋好啱，即系照得好光啊，咁啊好舒服啊咁。但系而家咧就美国嘅即系好多地区嘅，即系而家我所谓嘅市政局啊嗰啲啦吓，就开始反对啦，就话我哋要拆晒佢，就行翻转头，就用翻光管嗰只。 点解啊？ 点解咧？就系美国医学协会啊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就正式宣布咧，就系话危害健康。 危害健康， 即系 LED 灯危害健康。 系啊，系啊，系啊。嗱，而家我哋好多嘅咩啊？系啊，你屋企嗰啲咩而家开始用嗰啲抬头灯啊，同埋你屋企其他嘅照明啦，都用 LED。 系啊， 我谂呢度就呢啲 而家直播室里面嗰啲， 呢啲就唔系。就上面嗰个可能系咁啦，原来咧就系第一咧就系令我哋嘅精神系唔集中嘅，会引起车祸。如果喺即系路上边啲街灯咧，就啲司机会精神不集中。 你讲起我就明啦，有啲车咧，即系我有做汽车节目啦，咁可以分享少少啦。 车头灯而家用 LED 啊？ 车头灯啊，其实有啲车咧，即系如果你出厂嗰架车系冇呢个设计，你唔可以换个 LED 灯落去噶噃。咁如果佢新做咁冇讲，冇得讲啊。咁但系我问咗好多驾驶者咧，原来啲人都系唔中。中意呢个 LED 灯噶，一咧就系佢个光嘅强度好劲， 好劲噶，系 射到埋嚟嘅时候咧，你睇到嗰个即系眼睛啊。譬如你除咗有车头之外，有车尾，车尾都用嘅时候，你譬如我喺后面跟住呢架车嘅，我只眼就会因为咁咧觉得好唔舒服。 起啊，我架单车而家用 LED 灯，自从有 LED 灯就悭咗电啦，就光咗啦，好醒啦， 残眼咗啊。 喂，系我而家谂起又系，不过嗰度算啦，好笑啫。不过如果你讲起条路，成条路都系 LED 灯咧。 危险。 就系喺视觉上会引起人哋就唔集中嘅，同埋咧个大脑咧就开始又晕晕晕啊咁样样吓， 干扰埋啊， 干扰埋你全日嘅成个人都系唔知做乜咁样，咁同埋可能整下整伤你只眼添。 系， 如果系咁严重，我哋就要即系控制佢啦。嗱，譬如你台灯咧，你夜晚吓，你睇报纸啊，听嗰啲灯，喂，如果系真的话咧，呢个有几严重？仲有啦。就是呢夜晚剛才我哋咪话即係瞓着觉最好唔好有光啦。其他嘅光已经够伤啦。如果係 LED 嘅灯嘅光呢就係好伤嘅。即係话你夜晚仲有一支灯喺走廊度长开咁你就係即係传入嚟啦。尤其是係而家香港冇办法㗎啦个窗呢外面啲都係街灯传入嚟 㗎。 除非你係好似陈耀同咁讲即係拉埋晒窗帘啫。如果唔係呢就好影响睡眠㗎喎。就会其实就咪下一样嘢叫褪黑激素嘅。听过啦、 哦。听过听过。 呢个好关键。 美容嗰啲产品。 係啦。我哋夜晚呢呢个系乜嚟先就系、是、一种激素嚟嘅。我哋夜晚只有夜晚瞓到好冧先至会有出嘅，所以咧你夜晚挨通宵咧，撑通顶咧，日头点瞓都瞓唔翻咁好啦，系啦，就系因为呢只嘢啦，冇咗呢只嘢咧，即系夜晚因为你如果系唔瞓得冧。就是分泌唔到呢只嘢咧吓，咁你会抵抗力好弱啦，好容易生癌症啊，其他啲嘢啦，又会黐肥啦、又会有好多好多，系啊，瞓得唔好啊，精神差啊，咩咩咩出斑啊，咩咁之类吓。所以夜晚咧，第一就要系千祈唔好有光，同埋咧千祈唔好有 LED 嘅光，嗰啲啊仲伤啊！我而家先知吓。 嗰次听我长哥讲咧，若果你譬如开着灯，有啲人中意开灯瞓觉，我怕鬼咁，开灯瞓， 怕 黑咁，可以开灯瞓觉。咁但係嗰啲人呢长哥上次就讲啦就话个身体觉得呢一个环境呢唔系适合瞓觉、或者佢唔系一个状态瞓觉㗎、因为出面好光啦光橙橙嘅时候呢个身体依然系喺度不停咁运作啦咁。咁、所以呢就令到你好似个人冇乜点休息过。我印象中上次长哥好似咁讲。 係呀、原来 LED 嘅效果更差。啱啱长哥就买咗两款。第一款呢就系我哋餐厅会弹琴嘅弹琴咪黑晒囉。咁成日睇谱唔够光嘛，咁咪夹喺度啊咩？第二个咧就系拍录影啦，录影个 LED 啦。原来即系而家你买亲都系呢啲噶， 新嘢，因为要讲悭电啦，讲寿命咧，最好你唔好咁快瓜嘛。 光又好似好靓咁， 系啊，好沙醒啊，我哋叫沙 醒 啲咁。咁所以原来呢个 LED 灯系有佢唔好处嘅，呢个系最新嘅报告嚟噶，喺美国方面啊，嗬， 都唔使唔恐慌嘅，大家即系只要你瞓觉嘅时候，你唔好开着呢啲嘅光源，其实就 OK 噶啦。我惊大家一阵翻嚟换晒啲嘢。 唔使咁紧张，唔使咁夸张。不过讲到咧，你话呢一个嘅灯胆咧，我前日睇到一个嘅报道啊，讲到咧就系即系喺美国咧一个叫加利福尼亚州咧有一间消防局啊，咁原来咧佢有个即系白炽嘅灯泡咧，已经109岁噶啦，用咗好多年咯，哇！被人咧就称为呢个百年嘅灯泡。原来咧就佢睇翻个时间咧，佢系1901年嘅时候首次投入服务嘅，咁啊至今咧已经哇唔系110几年添咯，喺多特一个世纪啦。咁啊，而家啲人就讲啦，喂，呢个灯泡当然入咗一个叫金氏世界纪录。咁啊，而且咧就有好多嘅粉丝有俱乐部添，唔知点解咁犀利。世界各地咧有好多慕名者咧就前去呢一个消防局度咧就睇呢个灯泡啦。个报道咁讲嘅啫，我唔知真定假嘅。咁啊，都讲到咧。即系呢啲嘅钨丝灯泡嚟噶嘛，即系咁旧上一个世纪嘅嘢咧，其实就讲到咧佢嗰个嘅光度咧，其实好低嘅，即系得个四瓦嘅啫，比而家啲咩 LED 拜拜啦，争好远啦咁。咁但系都因为咁咧，讲到唔知点解咧，嗱，即系佢讲以前咧可能系老式啊，系归功于咩咧？老式嘅呢个制造工程啦，从不偷工减料啦，咁个质素系好优良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即我见到有人曾经出价咧就系$5,000买呢个灯泡啊。咁但系都被咧当地消防局咧就拒之门外，咁所以冇啊，都系一则新闻。我觉得头先长哥讲 LED 灯嘅时候，我即刻谂起系咪而家啲新嘢一定好咧，旧嘢一定差咧？真系唔一定喎，长哥。 系啊系啊，以前系做亲啲嘢咧都系要襟用啊嘛， 冇错。 而家就唔系咯。 咁啊呢个就钨丝灯泡同埋 LED 灯泡啦，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了解一下。但系都好似阿子彤所讲咧，唔系真系话哎呀即刻翻屋企换晒佢先，唔系嘅，你少啲用，或者你夜晚黑嘅时候唔好 瞓觉嘅时候唔好开着。 着佢。 系啦，咁就 OK 啦。不过咧，头先我就讲啦，即系翔哥咧，佢即系自己最近有新嘅著作。我知道佢好中意出书噶，翔哥自己好中意写书啦。咁啊，呢本书已经我已经揸咗喺手啦。翔哥都当我不薄吓，都要即刻嗱嗱声送一本俾我同阿梓彤。嗰、那个名咧就系咁，书名叫《心医 DIY》，做自己的治疗师、 哦啊、 粉红色嘅封面嚟噶，即系浅粉红啦。咁啊，中间个即系个书咧，其实好细本嘅、嗯。平时我哋睇开嗰本书，大概半本到啦，所以个 size 系好细嘅，即系 A5 之后咧 ，A5 再一半咁。咁啊，有一个小男孩个头喺度啦。咁长哥呢个封面系咩嘅谂法啊？有啲咩嘅设计 ？B 啊，呢、這个 我又唔知啊，唔知啊，谂起就画得。 哦，跟住谂起又用啦。啊，你出书都几随心嘅，长哥啊。咁但系呢本书全部都系你自己设计啊，跟住去印刷咁样样噶系嘛？ 系啊系啊，唔系讲书展嘅、 嗯。明白。咁但系出呢本书就系希望我哋都可以知道，即解铃还需系铃人、嗯、自己如果出现咗啲问题，有阵时真系未必够胆咧，同人讲，或者都唔想讲咁多，好尴尬嘅。 咁、我哋系咪一翻嚟就讲呢本书？ 好啊，因为平时开班咧都要派好多材料俾啲学员噶嘛。 一带住呢本书就得啦，系嘛？ 喺本书度啦， 翻自己睇啦吓，搭地铁又可以自己睇啦。 唔使自己睇。 OK， 转头翻嚟，我开始讲下翔哥呢本心书《心医 DIY》。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喺呢一度咧，都可以提下我哋嘅听众啊、嗯，因为逢星期一咧，咁啊，周少祥祥哥就会喺呢一度咧讲环保、食生，甚至乎咧点样可以令到心灵啊、精神上面健康一啲咧。咁如果大家有即系呢啲范畴嘅问题，你都可以即系转头啦，打嚟18349971834997，祥哥都会现场接大家嘅电话嘅。又或者啦，其实我发现咧，有啲听众咧有问题想问，但系佢咧又唔系好够胆咧，即系系啦 on air 咁样咧，即系开麦讲出嚟啦。咁你都可以透过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俾我哋，咁我哋都可以咧代你向阿翔哥咧就系发问你嘅问题嘅。咁啊，我哋一阵接电话啦。依、家就讲下心医 DIY， 我好有兴趣啊！心医 DIY 即系做自己的治疗师，可以点做法嘅翔哥？ 嗯，睇下封底嗰度，我就写晒嗰啲原理喺度噶啦。其实咧，所有嘅病咧。都系你谂出嚟嘅、 嗯， 所有病咧都系你谂出嚟。你话唔系，我唔想病嘅，所以我解释俾你听咯。嗱，所有病都系心病。 嗯、 平时人哋医病咧就系、是、呢个病噶嘛， 啊、 即系嗱，你膊头唔妥，咁你医生同你搞个膊头啦、嗯。你个肾唔妥，佢同你搞个肾啦。咁啊，呢一个系旧式嘅谂法咯。而家新式嘅谂法唔系噶啦，廿一世纪嘅医疗咧吓，就个基本原理就唔系咁嘅，就系话咧啲病咧就唔系你身体出问题。问题先系因为你个人出咗问题，喂，即系阿姐阿哥，你咁样做人咧，你就周身唔妥噶啦。咁、个身体咧就用呢个方法嚟话俾你听，唔该你改啦，唔改就死得噶啦，咁样吓。 嗯， 所以咧个病系你系搞出嚟嘅。 嗯， 咁你话点解我会咁样做？譬如吓，点、解你咁夜瞓咧？定系点解你间房夜晚寻晚两钟用咁重个窗层层嘅咧？吓，点解成日对住个电脑咧？点解唔做运动咧？点解食埋啲唔应该食嘅嘢咧？等等等等，你都系想死啫嘛？讲夸张啲，佢唔知 嘅， 佢唔知咯。但系其实 讲长哥 啊，佢嘅潜意识喺嗰度，佢嘅显意识唔知。我哋话唔知咋，但系佢心里边都觉得做人冇意冇谓咯。死鬼咗佢就算啦，系啦，玩埋呢几年咯。好多人都系咁谂噶，系、咪？我都唔摆得几耐，即系个其实佢潜意识系咁样谂， 放纵自己。 所以嗱、所以咧就精神病嘅人咧，我都系最近先听，即系确实听到啦。你问精神病医生，佢哋都系咁讲，就系话你知唔知啊？精神病院里边嗰啲人咧，十个九个系唔想复原噶。 嗯， 佢唔想出嚟噶，所以你点医佢都冇用噶。你同佢打针，你俾几多药佢食，你绑住佢，佢唔想出嚟噶。嗱，长哥唔系乱噏噶，你去真系访问呢啲精神病专家，佢哋咁讲噶。咁现场观察又系真噶。 咩原理咧？ 冇啊！嗱，先讲嗱，其实 即系佢有得精神病，一定又有精神病有问题。 嗱，长哥冇资格讲吓，即系冇研究。不过咧，啲专家话俾我听啦。精神病咧就系佢忍受唔到现实生活啊，佢搞唔掂， 逃避， 要就系逃避啦。嗱，佢一病咗咧，即系或者初初系扮下啦，我癫俾你睇咯，癫咗就有特权噶咯，佢可以乱咁闹人，佢可以打人，佢可以做啲除晒衫乜都好啦，因为佢癫咗，佢咪有特权咯。你唔会，佢唔会俾人告啊，唔会俾人咩，即系个个都锡佢啊，关心佢啊，原谅佢啊。嗱，佢癫一阵又好一阵，癫一阵好一阵，咁好过瘾噶，佢系享受噶。 我一顶唔顺啦，我咪癫咯。咁佢咪癫得几癫咯？嗱，食埋嗰啲，你俾嗰啲药佢食，佢就弄假成真咯，真系唔癫咯，变咗 short 咗。佢就唔想出嚟噶，出嚟佢顶佢外边个世界，佢唔可以接受，唔可以适应，适应唔到，做唔到正常人。 呢个疯子的世界，你意思系佢系潜意识定显意识呢个部分？ 潜意识 系潜意识定系唔想？ 显意识都系咁咯。咁所以啊，冇得医噶呢啲吓。 咁如果我哋唔讲到咁极端住咧，即系令到自己嘅可能即系精神上有病，咁然之后入医院。咁如果普通我哋咧，即系其实都系嘅，因为中医或者西医都系嘅。即系如果想你健康嘅话咧，其实个情绪上面都成日都叫我哋唔好咁唔开心嘅，因为好多时候一唔开心咧，就好容易令到人抑郁，跟住就即系百病重生咁。 重生咯，咪系抑郁就系重生啦。 个落差唔好咁大啦，一时好开心，一时就好悲哀、好忧伤咁。咁所以其实都长哥呢一套嘅理论有佢自己各自嘅道理喺度。 所以咧就系话心病就要心药医啦，个病唔使医嘅，医好个心咧就掂噶啦。 系， 前几排我咪提过咯，即系我哋医学界嘅朋友啊，点解揾我啫？就系话喂，我医好咗啲人嘅癌症嗰啲，佢跳楼死，一个两个都系，三个都系咁。佢唔想做人啊嘛，咁所以咧就揾阿长哥，佢知道我就搞心医呢样嘢，就嘿，我要揾你去一齐去同啲病人做。一般就话 开解佢 辅导佢，其实唔系噶，系我哋支持佢啦，等佢揾翻佢自己生命嘅意义。一阵间就讲呢啲啦。 长哥点解唔可以双管齐下咧？啱啱我闪个灵光， 双管齐下咯。嗱，其实就要双管、三管、四管。 咁其实都唔系否定个医学噶。 绝对 唔系咁样样， 但系你即系净系 你都要自己做啲嘢嘅， 系系你净系医佢个胃病冇用嘅咧， 系，所以要双管齐下、三管齐下，甚至乎四管齐下， 系咯。 咁其中一管咧就讲到呢一个医嘅心啦，所以你今次个书咧就叫做心病心医 DIY 咁。咁啊呢本书好精美，一揭开佢咧，入边系好多长哥画嘅图，我谂系你画噶嘛，系嘛？ 全部 都系你画。加上咧就我首先啊，私底下同阿长哥讲，这个就网络之间好流传嘅嗰个嘅做法嚟嘅，就系、是、一张图啦，跟住有几句短短嘅说话，好短噶，可能二十只字、十几只字咧，就系讲晒呢幅图嘅嘢。譬如咧就话只有一个人可以伤害你嘅，就系、是、你自己咁。咁呢啲好简单嘅一个嘅图画啦。 咁我自己谂啊， 系啦，充满咗思考嘅空间。其实你系咪谂住咁样样嘅？真系 系啊，譬如第廿七页啊，头先回应你阿 Hebe 头先讲啦吓，就系话。如果你真系想好翻咧，吓、就做三样嘢、三方面嘅嘢，就唔系净系话即系医嗰样嘢咯。第一就 是 生理方面啦，我哋系身心灵噶嘛，讲下身先啦，你要改善饮食啦，食翻啲正嘅嘢啦，改变生活起居嘅习惯啦，即系譬如夜晚要够要瞓到足啦，够钟就要瞓啦，多啲做下咩按摩啊、排毒啊，即系嗰啲嘢啦。呢个系身体嘅。要做咯，嗱个心方面啦，就要改造你嘅思想啦。咁而家好多方式可以改变。以前我哋喺呢个节目都介绍过态度治疗啦，介绍过 NLP 啦，呢一啲都系个心嗰度改变啦，你改变嘅情绪啦，EQ 啦嗰啲嘢啦，仲有灵性方面啦，做静心啦，做手疗啊，做气功啊，去做瑜伽啊，去做义工啊咁吓。咁嗱，即系呢个大包围咯。头先我哋咪话三管四管，就系呢啲啦。 就系呢啲呢个大包围嘅方式，跟住我揭后两版啦，喺32、33页度啦，有一个嘅讲法，佢话长期不健康者往往都重视人哋点样睇自己。 上个月我咪讲过喺度讲过啦，就系话我咪问下你有几重视人哋睇你咧？ 都几重视噶， 咁啊就多病， 最危险啦。 其实咧 好难噶，长哥， 你好难，因为你系香港人。嗱，你留意一下，你去墨西哥啊，随便教鬼嘅，去波兰啦吓，你去新西兰啦，佢呢啲人冇咁介意噶，我又系我， 吓 关你鬼事啊，吓即系我系咁噶啦，嗱，即系佢哋系用英文，佢系 dare to be different， 所以个个唔系咁。我系咁，冇事啫，系唔死嘅咁样。香港人就好介意嘅咧，呢个亦都系中国人嘅民族性嚟噶吓。以前有一位学者叫孙隆基佢写过一本书讲中国人嘅民族特性咧，其中一样好强调噶，就系我哋要 conform 啊，我哋要合武啊，即系人物啊，系咪噶啦？佢举例啦吓，佢话佢嗱呢位孙博士咧就喺台湾住过，喺美国住过，又喺香港，佢香港人嚟噶，佢喺大陆就住过。一睇就知啦。佢话譬如佢喺上海嘅时候咧，咁啊就开始嗱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开始暖翻啦，三月、四月啦，系咪？ 咁咧啲人咪換季嘅咯嚇，即係個咧就三月嘅時候著長袖衫，嗱佢覺佢係覺得，而家暖啦，我著短袖衫，著完短袖衫翻去咧，哇個個都指住佢咩事啊你咁，即係好大罪噶。嗱我哋中國人咧，我講一件好得意嘅事俾你聽。咁咧喺廿幾年前咧，長哥就喺英國，我寫緊30年前，我寫我博士論文啦嚇，咁啊順便做下兼職啦，做下傳譯，就帶過一班啊北京嚟嘅啦，佢呢個30年前，好少人出國嘅，佢哋英國人好少見過中國人嘅， 喺北京嚟嘅， 係啊，佢哋副部長級嘅，嗰啲係個個都係 VIP 嚟嘅嚇，咁啊結慣世面，但係未出過國嘅，咁咧就 見慣世面，但係未出過國， 係啊，激 死真係。 咁咧就盛宴啦，人哋即系当地啊东道主啊带佢哋去食去嗰啲佢哋食宴咧就唔系我哋茶餐厅嘅，就去嗰啲吧，你知啦咁坐低饮杯嘢，然后叫我嘅食 lunch 啦，咁啊就 A 餐、B 餐、C 餐啦， 炸鱼薯条 系啦，A 餐系炸鱼薯条啦，B 餐就系只牛扒啦，C 餐系鸡啦，咁样吓，即系咁之类，咁咧就于是就叫佢点啦。嗱，鬼佬点咧就系你要 A 餐，你要 B 餐， 哎呀， 就会系冇所谓噶。你食你哋食鸡，佢食薯条，佢食牛扒冇所谓噶。但系嗰班中国嘅8个人咧，就个个都唔点，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咁咧，然后咧，佢哋带头嗰个咧就话食鸡咁啊 ，C 餐咁。于是个个剔食鸡。8个都食鸡，咁啲外籍嘅东道主就觉得好奇怪，你中国人咁嘅吓，即系冇个性咯，唔敢做自己咯，即系嗰个带头嗰位部长话要饮乜嘢啤酒，就8个人都饮嗰种啤酒，系真事嚟， 一致性啊嘛呢， 系咯，咪就系我哋就要合。 哇，咁好辛苦啊，做人都 做中国人乡下人系噶，而家我哋香港人都系咁嘅咧，我哋要睇下人哋点咩，好介意啊， 又惊俾人指点啊，嗬， 系啦，如果我点样好怪鸡嘅，又人哋又会话你咩？ 是 啊，呢样就令我哋好病。 呢个心理上面嘅一个负担咯。如果太过介意人哋嗰个睇法，呢个我都认同嘅。 就系呢样咯。 但香港喺呢个环境就系咁样咯。 其实你可以即系睇开啲嘅，因为你真系你自己咯。人哋要咁做，唔代表即系正如我哋有阵时讲话，即系可能拣大学，有啲人成日都话啊，依家梗系搵钱嘅，可能商科。咁你自己叻文学嘅话，咁你咪拣文学咯，唔使个个都涌去做同一样嘢噶嘛。 跟住嗰啲声音咪出嚟，揸兜啊呢科。咁但系我觉得都出到嚟未必一定做嗰份工作咧，未必系嗰个系相关嘅工作。咁出到嚟做嘅工作，系啊，都可以好唔同啊。转头继续同阿长哥再讲呢一本《心意 DIY》佢最新嘅著作。 原来生活好快乐。咩事咁开心啊？ 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朝早咧喺我哋嘅每日健康一小时里面咧，长哥带咗一本书，呢本书叫做《心医 DIY》，咁希望大家咧睇完之后啊，从好简单嘅图画同埋文字咧，你可以知道点样去到即系处理自己一啲心病啊。咁但系咧，可能讲到呢度，好多嘅听众咧都会哇吓，本书几好，我都想要，咁点咧？嗱，你可以呢个时候咧打嚟18349971834997，先问咗你自己咧就系即系关于可能食生啊、环保啊，甚至乎啊心灵精神上面等等方面嘅问题先。咁如果我哋接通咗大家，你可以问咗你嘅问题之后咧，咁长哥都话嘅，即系应承大家送一本书俾你嘅，呢本心意 DIY 咧就可以送埋俾你咁啦。 真系要问到，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啦，尽量都系希望答下大家嘅问题。继续讲翻今日长哥即系讲嘅呢本书啊，《心意 DIY》做自己的疗愈师吓，佢自己嘅写啦，佢自己制作啦，佢自己画画，佢自己设计，一手包办一本嘅即系作品咁样样。呢本书入边我一路揭一路揭，头先广告时间咧，我揭咗好多版，好简单嘅图画，你一望就基本上我明白噶啦。咁跟住入边有句简单嘅句子啦，有啲有时字咧就30-40隻，有啲有时有10隻字，有时有8隻字咁，咁都系好简单噶。咁都系一啲好即系睇咗之后咧，你会自己会思考好多嘅字句。 沉气咯，一针见血嘅， 一针见血。咁都我觉得都系一种好好嘅一本书咧。我哋喺闲时嘅时候咧，有时睇书咧，譬如我同阿梓彤咧，星期三有一个环节个长哥，我哋会介绍书噶，有时就我介绍俾佢，佢介绍俾我啦，跟住有时就我哋揾下啲新嘅作家嚟倾下偈咧。咁我都喺度觉得咧，睇太多一啲文字句子系好细腻啦，或者系好多意念、好多想法嘅作者嘅佢哋嘅作品嘅时候咧，有时都会攰噶，放松少少睇下一啲。 简单啲嘅书籍嘅时候咧，自己又系另一个嘅感觉。我唔知子彤你会唔会咁谂？ 我谂咧呢本书俾我第一个感觉咧，就系佢文字唔多，佢嘅图画即系当然好得意啦，好简单嘅。咁但系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咧，就系个好似画一幅画咁啊，你留白咧，咁然之后咧就透过即系佢嘅空间，你去想象。譬如头先都讲啦，即系有啲人成日都唔开心嘅，咁呢啲人通常咧就比较容易啲去病。咁我睇完之后，可能我就透过呢个简单嘅句子，啊，点解我成日唔开心，我会成日病嘅咧？咁然之后你就可能探求到咧，到底自己出现咗啲乜嘢嘅毛病啦。同埋佢咧都即系除咗中文啊、图画之外咧，有阵时有啲英文嘅，咁大家都可以即系从不同嘅语言里面，你可以睇下啦、思考下咁样咯。但系长哥啊，其实你里面讲嘅嘢咧，都系即系简单直接噶啦。但系我系咪即系我哋现代人好多时候咧，系忽略咗同自己对话咧？嗬，所以需要一本书帮我哋。 系噶，系噶。嗱，呢本书咧就系综合咗我过去十几年观察到一样嘢。啲人病呢通常系有啲特征嘅，点解佢病佢又唔病嘅？病嗰啲人呢系唔同嘅咧，点唔同法呢？我就综合咗四种特征。佢可能会衰齐四样，或者系事实一样，事实两样。其中第一样就系我哋讲开呢一样啦，就系好鬼介意人哋点睇我嘅咧。嗱，嗰啲人呢就唔开心嘅。 啱，冇错。 咁咧，即系而家咁，我哋点样帮佢咧？我自己都要克服呢个问题。咁咧就于是咧，我哋就慢慢研究啦。原来咧，啲人咧个自信心系即系唔够啦，自我评价好低啦，吓人哋讲少少嘢咧，佢就即刻就系、是、哇反应好 大反应啊！ 我自己都系嘅，尤其是咧喺 Facebook 嗰度吓，俾人哋乱咁插咧，你知啦，好多好朋友噶嘛。咁咧、我就人哋讲咩咧，我就好大反应。就去扮翻佢啊！咁其实好蠢咯， 中咗佢哋圈套 系啦， 佢中咗自己嘅圈套咯，自己睇得太紧， 搞到自己鬼咁紧张，同埋即系丑态不露啊！自己觉得吓， 跟住又后悔，然之后又开心啦， 又即刻又要睇翻嗰度，又要拆啊 ，delete 翻佢啊，咁样样。咁而家我明白到咧，嗱，我评价自己咧就唔需要受到其他人嘅意见同埋评论影响嘅吓，因为我爱自己，我关心自己，我欣赏自己，你讲乜咧系你嘅事啊！如果有人去冤枉我，有人闹我，有人即系糟质我咧吓，系佢病态啫嘛，系要医嘅系佢，唔系我，我就会同情佢咯。 咁要送本书俾佢 啦，系送本书俾佢。如果睇啲话，咁咧，如果我帮到佢就帮啦，但系我唔会俾佢嘅意见污染我嘅，伤害我。我开唔开心，唔系由。啊，就系第二位 由佢嗰一句说话嚟决定，系啊， 就系我自己决定噶咯吓。咁啊，如果佢讲得啱嘅，我就有则改之，参考咯吓。 讲得唔啱咧，就一笑置之， 一笑置之咯吓。即系每个人提出嗰啲意见，佢嘅评论咧，都系即系佢嘅睇法啫嘛，唔系等于真相噶嘛，系咪啊？佢唔系我嘅法官咁样样咯。嗱，咁啊，所以咧，呢个就系第一关啦，就系你要搞掂你自己嘅信心先啦。啊，咁啊，第二样好嘛，讲第二样。 第二样。 哎呀，即系咧，我就发现咧，成日病嘅人咧，系成日想改变人哋。咁呢个改变人哋咧吓，就系话啊，佢我嫁咗佢咧，佢以后就戒烟噶啦。 啊，系啊，好多。 佢系想老公戒烟啊，我就唔想佢出去滚三滚四咯吓，要做个好男人啦。 系， 你想改变佢啦，阿仔吓，阿仔又唔好睇咁多电视啦，唔好打咁多手机啦吓，就之类啦。阿女咧就要识翻个好男朋友，想改变就唔好而家咁啦。你一想改变人咧？你就病了， 但我未听过呢个喎。 以前我未听过，我谂过，睇得专家嘅即系言论多咧，访问得人多咧，自己再去观察咧，系真的。 有咩原因咧？以你嘅观察系咧， 就系咧嗱，原来呢个世界咧吓。我哋冇可能改变任何一个人噶， 冇错。 记住呢样吓，我哋唔需要去改变任何人噶。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咧，我哋可以改变噶。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我哋需要改变嘅，系边个咧？ 自己啦。 嗱，我先讲，我咁先讲啦。讲咗啦，但系我唔识讲噶啦。以前冇谂到就系咧，当我哋改变咗之后咧。人哋系变噶咯， 吓 你唔使讹佢噶，你越讹佢咧，佢 越讹越走 嘅，系啦，系咪先？但系我改变咗咧，唔知点解系感染到佢喎，能量嘅改变，只交流就系咁噶啦。 呢个系一个男女朋友之间相处咧，系最大嘅挑战嚟嘅。哎，我唔中意佢，呢个部分我唔中意佢成日都讲嘢咁衰嘅，咁好想佢讲嘢得唔衰啦。有啲就即系开口提佢啦，你个把口可唔可以唔好咁贱啊？咁衰啊！ 你爱佢就得噶啦，锡佢得噶啦，你俾啲光嘅， 我锡咗佢噶咯，长哥。 咯。 咁你俾耐性啦，你俾耐性。 佢仲系咁 嗱，英文有一句话咧，Where the mind goes, energy flows。你系越系针对一样嘢咧，一样嘢就越顽强嘅。 系 咁，你唔当佢一回事咧，冇嘅好啦。佢话后衰啲，但系佢就咧好好啦嘛。佢赚钱又叻啦，佢又咁锡我，最紧要佢锡我啊嘛，系咪先？嗱，最紧要同埋咧，啊，佢将来大好前途喎，咩啊咩之类，我咪接受咗佢把口水咯。人即系世界上冇完美嘅人咯， 即系改变唔到佢把口 系啦。唔系改变唔到，而系我唔需要当呢件事好大件事。 系改变自己执着。 整整下咧，佢因为受到我爱嘅分配咧。我又同佢按摩啦，我又锡佢啦，我又对佢好好啦，我又煮好饭俾佢食啦。佢总之有一日咧，唔觉意就改变咗。 咁咪中咗佢啊，长哥咁样。 唔系噶，唔系中噶。 都实际有啲例子啊，即系闹开个男朋友嗰日唔闹啦，好温柔嘅时候，个男朋友突然之间，咦咁嘅，慢慢就会改变噶啦，系啊。 你要相信爱嘅力量咯，包容啦吓，同埋我会揾佢原因，点解佢把口咁衰先？ 系 吓，系咪佢细个冇家教咧？系咪佢？ 定还是自己？真系撩到佢好兴咧，搞到佢咁衰咧咁。 系啦，可能佢前日对你有时系咁啫，有时啫嘛。平时佢唔系咁噶，佢未必对同事系咁噶喎，佢屋企唔系咁噶喎。咁点解佢对你把口先咁衰咧？你系咪有啲嘢系 激嬲咗佢咧？ 唔系激嬲嘅，即系 撩起咗佢把火， 唔知点吓。就系佢对你系咁啫嘛，咁咪冇所谓咯。嗱咁嘅时候咧，譬如你举呢个例啦，终须有日佢变。 系 佢变都冇所谓，因为我爱佢啊嘛，你爱佢梗系接受晒佢所有嘅嘢啦，你个系咪真爱先？ 真系晕啊！ 长哥以前有 fan 辅导噶吓，咁 婚姻辅导都做埋，真系好嘢。 做 fan 辅导其中有一个原则咧，就系咧，你千祈唔好谂咧，佢嫁咗你或者佢娶咗你咧，你就会改变佢，冇噶，冇可能噶，你死梗噶。 系啊，都系要等佢情愿嘅，呢个都啱嘅，因为有阵时你改变唔到嗰个人咧，你唔开心，跟住又抑郁噶咯喎又。 O K。 即系总之唔好等到佢变咗我先至幸福， 自己做先啦。 咁啊，如果咁谂变心可能仲快啲啊！ 我嘅幸福就不由人间决定嘅。佢改得好，佢改又好，佢唔改又好，我都咁幸福。 明白。 呢个 向内求啊， 好大嘅一个嘅即系历练，先系可以锻炼到呢一种嘅意志，或者培养到啲谂法出嚟嘅。长哥，即系入世未深嘅，一定唔知道噶嘛。 咁啊，十五年前你同我讲咧，我唔知你讲乜。 系，即时机未到啊。 系噶，系咁噶，衰到咁噶，嗰个位咧，同埋见得咁多嘢咧，你知道，哎呀，我可以唔使咁蠢咯， 系 以前系蠢嘅，系蠢嘅，咁啊， 咁但系关系，你譬如男女朋友关系就可以即系咁样去处理啦，上司 都系噶， 都系可以咁样处理 噶，嗱，即系你话。尤其是我哋呢一行啊，做教育界咧，梗系想个学生啊改变佢啦，佢要乖啊，佢要乜啊，佢要乜啦。你做老豆，梗系想个仔啊咁样噶，即系你要咁样去猛整咧，你就成日病咯。尤其是仔啦、仔女啦，你叫佢转左，佢又转右噶啦嘛。 系，咁真系燥底噶啦，日日都上火啫。 系咁，冇办法噶。 有办法嘅， 反叛 啊嘛。改变你嘅教育方 法。你明知佢反叛咯，咁你可以用温柔嘅方法，言教不如身教。即系你问我仔我女啊，两个都三十几岁啦，三十几年埋老豆有冇讲过一句话话食肉唔好先？有冇讲过话食素好啲先？冇喎，真系冇。但系佢哋又知道我食素食得好掂，食好开心啊。咁啊，佢咪会自己良心发现啦，食少啲肉啦。 慢慢影响佢。 佢唔改咯，咁啊唔关我事咯。咁大个人系咪先？佢嘅选择。 咁但系都希望有一日你做到个板俾佢睇，系即系你做紧嘅嘢系你觉得系对佢世界，甚至乎对自己都系好嘅。 都唔希望， 都唔希望， 唔使希望， 唔需要太执着咯。其实可系咯，顺其自然 咯，放低咪唔使病咯。 都系嘅。 OK， 嗱呢个就讲到人与人之间啦，咁啊嗰个嘅关系啦，咁另一方面咧，譬如你讲对于个自然环境咧，或者对于个世界啊，有冇其他嘅一啲价值观喺度嘅咧？ 以前咧我都好紧张，哎呀，而家个地球冧啦，死咯！唔掂啦，政府要做嘢啦。点解你咁浪费啊？咁样之类。 如果而家我哋咁，即系譬如我哋行到一个森林度啊，感谢棵树，行到出去感谢个天咁，会唔会好夸张咧？ 表面上好夸张， 个蓝天好靓啊，多谢佢先。 冇嘢噶，你多啲谂一啲开心嘅嘢。嗱，我觉得你嗱，譬如你讲环保啦，以前我自己同埋，虽然我觉得我哋做错晒嘅嘢，阿长哥。 自己做錯，就係話我哋要環保啊，我哋要咩啊，要保要救呢個地球， 要爭取嚇，要抗議，要有 污染啦，成日講啊，我哋啲熱帶雨林冇曬啦咩啊，嗰啲唔係唔講，但係我哋講得唔夠嘅，就係、是、證明我哋想點啊呢個世界，點樣靚法咧嚇？我哋講多啲好消息啊！而家咧邊個國家就禁咗邊樣啦？啊邊度咧又發明咗新科技好正嘅喎，咁樣之類，我哋講多呢啲嗱，大家咪學咯嗱，但係講譬如嚇而家人哋全個城市都係自己發電嘅嚇，喺邊個國家人哋個個翻屋企自己種嘢食㗎啦，咁講多啲啲正面嘅例子咧，鼓勵我哋去學。咁呢个世界又唔同晒咯， 亦都俾咗个方向咯，呢、這个就系唔好企图去改变人哋两点啫，长哥，第三点会唔会好难做？ 咁啦，我哋又卖个关子，因为而家我哋时间都唔够噶， 好啊。 咁啊，仲有两样咧，迟啲过两个礼拜吓， 下个礼拜得唔得？过两个礼拜 唔使心急咧， 吊住佢人， 仲要 吊两个礼拜 嘅，冇所谓嘅 吓。OK， 好啦，好啦，嗱，转头翻嚟咧，我嚟听下啲听众嘅电话先吓。原来 radio.com。机构同有需好 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听下祥哥佢讲呢一个心医之外咧，讲下你听众听下听众电话，听众电话先。咁啊，电话旁边咧有梁小姐喺度嘅，梁小姐你好， 早晨， 系你好，早晨，早晨，祥哥早晨， 早晨， 系请讲啊， 点啊？ 想问你咧，头先你话LED 灯咧会影响人嘅，我想问咧，其实个皮肤咧会唔会有色素？因为佢夜晚黑下嗰眼灯又唔系咁好嘅时候，有时候我唔会记得熄灯噶。 你好担心咧，即系话影响你嘅皮肤唔靓系咪咧？ 系啊，系 嘛嗱，咁咧你要做几样嘢？其实咧，你讲灯嘅影响就冇咁大，其他影响仲大啦。第一就要系早瞓啦，你十点十一点咧就要瞓觉咯。你唔瞓觉咧，皮肤冇可能好嘅。第二咧就系咧，皮肤有几靓咧，决定于一样嘢，你知唔知啊？就系你条肠有几干净。 哦， 系啊，系啊，皮肤系反映条肠噶。你喺外边嗰度点搽，点样去漂白咧，冇用嘅。系条肠干净咧，皮肤自己。靓晒噶啦！ 咁人哋话嗰啲即系有时咁上下年纪，未必有啲黑斑咧，嗰啲系点样噶？ 嗱，黑斑咧就有几个原因嘅，一来条肠啊里边啊生态好差咯，即系话啲恶菌好多咯，塞住晒啊，同埋好多嗰啲，你知咩叫宿便咧？搞啲搞出嚟嘅，同埋好多嘅黑斑就唔止黑添啊，即系五颜六色嘅斑啦，各色各样嘅 斑啊， 好多都系我哋生命过去不愉快回忆的印记，即系话咧每一个斑咧就系某一件。是你喺14岁嘅时候好唔开心，曾经乜乜乜，嗰度咧就多咗个班噶啦。突然间前几排俾人炒鱿，咁咧呢度又多个班，系咁噶，真系啊！对一呢个解决咗咧个心嘅问题咧，嗱，长哥时时都去帮人哋，有人哋又帮我去解决我嗰啲结啦，系嘛？个心结解咗咧，个班就消失咗。 或者啲荷尔蒙改变啦，荷尔蒙班嗰啲咁样。 呢个又系噶，即系个荷尔蒙点解会搞出咧？就系因为我哋个心啊嘛，屈住一样嘢， 跟住令到。会失调， 就系放唔低嘅嘢咯。 O、oh, K，、okay. 放低咗咧，个斑就走噶啦。同埋要食翻啲啱嘅嘢咯，食生啦，食素啊嗰啲啦，就睇住啲皮肤靓晒，一个两个三个都系咁嘅咧。 同埋几时都知道噶啦。 一个好例子因为好多年前出你讲环保嗰阵时候，真系冇人睬你嘅。我净系我妈话：，哎，个男人啦、啊，讲到佢外母都听埋、啊。 O、okay. K， 好，咁啊，祥哥的确系有。努力过啊吓，真系下苦功啊嘛！咁你都讲到咧，就系夜瞓啦，呢个系大家都知道系唔好噶啦，所以早啲瞓咧，一定系对身体嚟讲系会好啲嘅，知道嘛？好，梁小姐，多谢你电话， 好，祝福你，梁小姐， 同埋、你会得到咧阿祥哥送出嘅新书一本嘅，咁啊稍后会同事联络翻你咧，讲翻攞书嗰个详情噶啦。 好，日子啊， 系，唔好意思。 祥哥可唔可以签名签埋日子啊？ 得 ，OK， 好 啊，祥哥 OK 嘅呢个方面。OK， 唔该晒梁小姐嘅电话，接住仲有第二位嘅黄小姐。 早晨，我系吓。 黄小姐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 系早晨，系啊吓。因为祥哥系我都好仰慕你啊，咁啊就唔好嘥时间讲咁多啦。咁我咧就因为自己咧系好 就是喜欢买东西，咁我觉得自己其实呢是好唔啱嘅，即係又知道喎，但係改变唔到呢个习惯呢，因为即係唔知咪细个穷啦，咁 是 现在都买东西买得太多了，咁我一来唔买到啦，因为我成日听你呢、這个，咁好嘥嘢，咁有时用唔到㗎嘛，咁俾人咁係话俾人，即係人哋都唔用到你啲嘢，有时都摆到够晒咁样，人哋都唔要。咁我觉得呢系咪我自己呢系即系因为自己成以前系冇。 系所以而家好想有系咪王小姐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个购买嘅情况系点嘅？一个礼拜会有几多日好想买嘢，同埋每一次买嘢嘅时候，大概会用几多钱噶？ 而家唔敢买啦，因为咧而家咧就系尽量咧就买啲平嘢，因为我已经买到都几可以讲话即系欠债咁样。 王小姐，你有冇听过阿祥哥讲买一出一入嘅原理咧，一出一入 系 嗱、啊，即系而家咧，我系实行咁样样嘅。好多人而家全世界都兴噶啦，就系咧嗱，而家翻屋企数一数所有我哋嘅拥有嘅嘢，譬如几多对物咧，几个手袋啦，几多只 CD 啦，几多本书啦，吓、啊，几多个牙刷啦，冚唪唥就列一张清单。咁咧就将佢就系 freeze 咗佢，即系话停咗佢。嗱，如果我屋企咧又系有四对鞋嘅，咁以后咧就只可以有三对、两对，唔可以有就五对。吓，如果你而家有17只 CD 嘅，吓咁咧，如果就唔可以18只啦。 系， 咁啊点咧？如果你想买新嘅 CD 嘅时候咧，先送走一只先。如果你有四个手袋、五个手袋咧，就停咗喺度啦。吓，你如果要买咧，一系就系抌，即系拎去堆填啦。一系就 捐俾人啦， 捐俾人啦。咁拎去救世军啊嗰啲啦，然后先至好买。嗱，咁咧你就。即系屋嘅屋就唔会变咗杂物房啦， 咁但都未必解决到佢嗰、那个即系购买欲嘅问题噶嘛， 长哥。通常咧，从心理学角度嚟讲咧，呢、這个应该系自我价值嘅问题，即系话咧， 系啦， 我觉得人哋睇唔起我，嗱，我用呢个手袋咧就系、是、身价高咗啦，我就有 名牌手袋嘛， 名牌啊咁样样。 我又唔系买唔一定要买名牌嘅，我只不过自己想拥有一啲我自己中意嘅 嘢。系啦，嗱，我自己中意嘅嘢，其实都系生命嘅。满足嘅问题咯，点解我哋生命会唔满足咧？要塞咁多嘢吓，先满足咧？有个原因嘅，就系我哋付出得唔够咯。即系话嗱，如果你问我咧，我会建议你咧，就出去做多啲义工啦。你令到人哋开心咧，你自己就会好有满足感， 心灵满足， 咁就冇咁时间去谂去又要买呢样买嗰样咯。试下呢个世界好多人需要，我哋去帮手啦。前几排咧，上个礼拜就我睇到一个报道啊，就香港有一间航空公司，你知香港嗰间啦吓，就佢就有一个报告，佢话引述佢哋其中一位空中服务员话啦，佢话当我见到我嘅啲乘客笑容嘅时候咧，我知道 we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我哋做啱咗嘢啦。咁样，原来睇到人哋嘅笑容咧，因为我做咗啲嘢，佢咁开心咧，满足感系好大嘅，咁就唔使去买嘢咯。制造多啲笑容啦，由屋企开始啦，令到阿妈、家姐笑啦，锡下佢哋啦，同佢哋按摩啦，等等等等等等啦，或者去做探访啊，或者去帮人哋做好，而家好多好多义工俾你做噶嘛，就有嘢学，有嘢玩咁吓，咁就自然就会解甩嗰啲人噶嘛。 即系咪其实呢个自我形象嗰度系要即系 个， 自己要唔好觉得人哋睇你唔起， 冇错啦， 同埋心灵搵到满足啦，陈哥 做义工咧就觉得自己好有用，人都话你叻喎吓咩 原来自己可以帮到人 嘅， 咁或者可以睇下啦，祥哥送俾你嘅呢本新书啦，或者都可以喺当中揾到答案，知道嘛，王小姐？ 都麻烦祥哥签名，多谢你。 好啦，咁多谢晒你嘅电话，咁稍后咧会有同事再联络翻你啦，讲翻攞书嗰个详情噶啦，唔该晒你，王小姐。仲有少时间，不如我哋听埋 Pauline 嘅电话啦。 早晨啊 ，Pauline。 早晨 ，Pauline。 系早晨啊，早晨， 早晨， 系。我想问下周博士咧，系啊，我啲五豆咧，我通常就爱嚟煲汤。咁如果你话窝阔啲咁样，点样可以生食？点样？ 豆系唔可以生食嘅，因为第一系好硬啦，点食啊吓？第二咧就系好难消化噶嘛。但系咧，我哋就将佢有两个方法，一个咧就系浸醋啊。 你将佢浸几日呢，咁当然有啲方法㗎啦，睇下有冇时间讲。第二就将佢发芽，发咗芽呢就系菜就唔系豆啦，变咗芽菜囉，系咪？咁最好最有益㗎啦，最有益係發芽。如果唔係浸醋啦，我試下好快講你點樣浸醋。你買啲醋返嚟啦，如果你係第一次浸啦，建議你買嗰啲添丁甜醋。雖然係唔係最健康嘅，但係都試下先啦，就浸兩三晚。如果係細細粒嘅豆呢，就浸兩三晚食得㗎啦。如果係大粒嗰啲黑豆啊，即係黃豆啊嗰啲呢，就浸夠佢七晚。咁就食得㗎啦。 佢浸完就会淋晒㗎啦。 记住有一样就係唔好湿水，即係啲豆唔好洗。 唔好洗。 就咁买返嚟就咁浸。就要浸过，即係浸晒佢就唔好俾佢夹出嚟。如果唔系呢佢会发毛嘅。咁你试下先啦。 好。 好好好。 唔该晒你 Pauline 亦。 係。好好啊，唔该你。 唔该晒你啊，多谢晒你电话。亦都送埋俾 Pauline 啦本书好唔好啊。今日呢感谢晒长哥，除咗呢带咗本新书上嚟同我哋分享之外，都讲咗好多重点啊，讲到个心呢真系好多问题。出现嘅时候咧，跟住佢人静静下就会病噶啦。咁所以咧呢本书长哥咧就留意一下长哥边度有得买先啊？系咪喺绿野林你哋嗰个嘅地方有得买啊？ 有噶，其他书店都有嘅。 其他书店迟啲书局有添啊，好似系嘛？好，感谢晒你。咁下个礼拜继续同长哥再倾咯。拜拜， 拜拜。原来生活好快乐。以上节目只反映。